那天晚上，他们以为我睡着了，来到我房间。虽然我没有睁眼，他们也在尽力压低声音，但我知道他们在哭，在轻轻地摸我的头发。 爸爸，是哪座山？很高吗？ 第二天 会不会很冷？ 他们说要带我去爬山。 爸爸， 小陈， 我们是一家人，无论生死。 时辰，以后想学什么？ 没想过。 不要学法律。 陆律师， 陆律师， 这官司你还得继续打下去。 要相信我们盐城警方啊。 陆律师，你终究是抛弃了我，我要你赢。 那件事儿是吴嘉义让我做的， 他就是为了侵吞我们家资产。 他跟当时的公安局长交情也不浅。 我这个人啊，不喜欢纯粹的人，只要看一眼就会觉得和谐。 快说，这命到底在哪儿？ 为什么要杀我？嘉义对你做了什么？冷静下来，陈宇。 我说不要见死。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程策，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和你一起面对，没关系。 当年我妈是不是就死在这里？ 其实我也想知道亲手血刃仇人会是什么感觉。 好像心里有个洞被填上了。你找不到证据的，孟警官，放弃吧。 隧道口右左拐急转弯， 我们在右侧，如果能超车或许能逼停他。 前面就要急转弯了，小心。 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，你背负起什么就要放弃些什么，而这一切也并非是我能决定的。我不过是把命运强加给我的一切还了回去，仅此而已。 长佩文学，谭石原著， 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 广播剧皮囊完结季，敬请期待。 我向你坦诚才不会失去你吗？ 是我们向彼此坦诚才不会失去彼此。 你会恨他吗？ 那你会恨我吗？ 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。 是啊，命运使然，谁也抗拒不了。我很庆幸你是这一切的变数。 你是我生命中的变数。